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2024年3月11日，立法会相关法案委员会继续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五名女子被捕，怀疑与演唱会及足球比赛门票诈骗案有关，涉款约220万元。八岁男童感染乙型流感并发心肌炎及休克，情况危殆。斋戒月开始前夕，以军轰炸加沙至63人死亡，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拖延谈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先嚟到8:10，3月11日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讲下呢几日啦，喺立法会有关于审议基本法23条嘅法案委员会啦，咁继续审紧相关嘅条例草案嘅。今日会再开4节开会去倾嘅。咁寻日嚟讲，开咗8个钟头啊，一连3日咧，开咗近20小时嘅会议，审议咗73项嘅条文啊。咁成个草案咧涉及到定义啦、罪行啦、同埋罪责咧，就系等等嘅条文咧，系涉及到106项咁，即系话委员会已经审议咗过半啦，去到近70成嘅条文噶啦。成个进度点睇咧？1872311咁啊，呢几日咧都见到议员关注咗唔同相关呢一个嘅草案嘅一啲关注点啦，亦都提到一啲例子。咁究竟系有啲咩嘢嘅情况系属于个罪行咧，或者系有啲咩系清晰定唔清晰咧？咁我哋都请嚟一位嘉宾啦，听埋佢嘅意见啊。有行政会议成员，亦都系资深大律师汤家华，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 早晨，汤锦华。呢几日好多议员讲咗好多唔同嘅例子啦，咁其中我想讲叛国，即系之前叫隐匿叛国嘅呢个披露他人犯叛国罪，咁就讲紧咩呢？就系如果任何中国公民知识另一人已犯、正犯或者即将犯叛国罪，除非犯罪嘅事宜系公众已经知道啦，否则咧该人需在知识犯罪事宜之后咧，喺合理切实可行范围内咧，尽快向警务人员咧系披露犯罪事宜嘅咁。咁啊，见到管浩明咧提出一个情况，就系话关注日后神职人员听取相关嘅告解而唔举报系咪违法嘅咁。你点睇啊？呢个例子嚟讲，系咪落入即系嗰个违法嘅情况咧？ 首先咧就呢个所谓隐匿叛国罪咧，就系一个普通法嘅罪行嚟噶，系英国创立嘅。咁其實喺普通法國家已經係行使咗幾百年嘅歷史㗎啦。咁喺香港嚟講，一直都係有呢條罪。咁因為佢係一個普通法罪行咧，咁所以最高刑罰就係佢最近嘅即係回歸之後嘅法律嘅改變入邊係7年嘅上限嘅。咁所以大家了解到呢個罪行係一個嚴重嘅罪行。今次用法律條文去好清晰地寫出嗰個元素喺邊度咧？我覺得是有助大眾去了解這條罪行，同埋喺無論喺執法方面啊，或者喺社會行為方面咧，都係有用嘅。至於頭先你提及過嗰位議員所提出嘅問題咧，喺法律上一般嚟講咧，就神職人員告解時攞到嘅資料咧，佢係有一個責任唔披露，但係呢個責任咧係一般嚟講不受法律所承認嘅。咁即係話咧，如果涉及一啲犯罪行為，是非常之嚴重的呢，咁佢係有一個責任去舉報。喺過往呢亦都有案例呢，就因為啲神職人員收到啲資料啊，不錯改舉報呢，係而曾經有個案就係話要檢控佢哋。咁當然啦，社會喺呢方面呢，從政治上有好多嘅考量啦，咁即係最終神職人員會判罰幾多呢，咁呢個就各個社會嗰個處理都係唔同嘅方法。咁但係就喺法律上呢就冇一個豁免呢係俾到神職人員嘅。 Okay. 所以佢哋係要額外小心。 叛國嘅內容呢其實都包括任何中國公民啦，意圖危害中國嘅主權統一或者領土完整而使用武力或者威脅使用武力等等，有一啲意圖嘅元素嘅咁。你自己覺得神職人員有冇足夠嘅法律知識去判斷信徒嘅表達係咪有呢個意圖，係咪違反叛國罪呢？ 我覺得呢個係普通常識問題嚟嘅啫。我覺得唔同嘅，你係咪神職人員，我都冇乜特別嘅關係嘅。即係如果有人話我而家就係即係勾結緊美國 CIA 要即係顛覆 呢、這個中國希望佢派嘅海軍陸戰隊嚟解放香港咁。咁如果你聽到，你都認為呢個唔係一個叛國嘅行為咧，咁我覺得你自己個人係有好大嘅問題。 嗯。叛國罪同埋披露他人犯叛國罪係咪都係同樣最高係可以監禁十四年咧？而家見到你點睇呢個？ 叛國罪係終身嘅，呢、這個全世界都係咁嘅啦。又未被即係取消死刑嘅國家就更加會係死刑嘅啫。咁換句話講，呢個係一個最高嘅刑罰，代表咗一個最嚴重嘅罪行， 係、 高曬所有其他罪行，包括殺人放火啊、打劫啊、綁架。咁、所以大家要明白到咧咁嚴重嘅罪行嘅時候咧，大家係要好嚴肅去處理咯。咁、所以如果你有啲資料，你知道有人要做呢件事，你唔去舉報，我覺得從呢、這個無論從一個道德觀念嚟講，或者從一個法治嘅精神嚟講，都係好有問題 的。因為我見譬如社福界議員狄志遠都講過，譬如以社工為例，佢哋保密原則啦，要咁另外都話社工咧係會按住專業嘅判斷去處理嘅。如果過往啊，即係現時一啲服務對象涉及到一啲刑事罪行，都會鼓勵，但係就唔係話一刀切馬上舉報。咁日後就成個應對方法就唔同嘛，對佢哋嚟講。 同樣地啦，正如我所講咧，就喺法律上就唔承認。有呢個豁免嘅程度喺度啊，咁我覺得個別人士就要自己去作一個判斷啊，佢即係認為守法重要啊，佢話佢個工作嘅要求係更加重要。咁但係當我哋講緊國家安全問題嘅時候咧，我覺得大家佢應該有一個意識，就係國家安全係比可能比任何嘢都係重要。 另外就想讲叛乱罪，议员就关注叛乱罪同叛国罪之分，但系即系首先嘅内容啦，同埋嗰个刑期都有啲分别，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呢个？ 叛国罪就我头先讲嘅系一个好严重嘅罪行啦，你系即系要招揽其他人去侵略自己国家。叛乱就只系扰乱社会 ，OK， 咁所以两者系有少少分别。咁当然啦，喺我哋香港社会嚟讲。叛亂都是一件非常之嚴重的罪行，但如果你真的要作比較呢，那可能就即是未必即是追得上這個叛國罪。但是那個裡面的元素都是相當不同的，叛國罪就是相當狹窄的，只是適用於即是要叫其他人侵略國家或者是打緊仗的時候你去幫助敵人啦，咁即係嗰啲其實老實講咧，喺現實生活裏邊嘅發生嘅機會係相當低噶啦。但係叛亂呢、這個叛亂就唔同啦，即係如果你係要製造呢個社會不安啊，製造社會不穩定啊，其實大家都可以睇到咧係有可能發生嘅。加上我哋經歷過2019年咧，其實當時的情況都幾接近呢個所謂叛亂罪。 但叛亂就都係終身嘅個刑期可以去到。 係因為佢都係涉及即係要推翻政府啊，有一啲相當嚴重嘅罪行。你如果你要真係認真去分嘢咧，就係叛國罪就會牽連外國嘅利益。叛亂罪就未必一定牽連外國利益，但同樣地，你都係要推翻政府。 OK， 另外今次基本法23条立法的草案都有多条罪行跟公职人员是有关的，包括就是在第三分部的煽惑离叛，煽惑公职人员离叛罪，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任何人明知而煽惑公职人员放弃拥护基本法及放弃向特区效忠就属于犯罪的，一经循公诉程序定罪可以处监禁7年的。有法律学者都提到港大法律学院教授杨亚文提到话啊，咩叫做放弃拥护基本法或放弃向香港特区效忠咧？佢就觉得意思含糊，系咪可以更加清晰咁样列明煽惑公职人员系进行可能危害国家嘅行为先至系咧？咁你同唔同意当中有啲意思系未必好清晰咧？又 我觉得呢种说法系值得商榷嘅，因为。即是公職人員嗰個定義是就是佢哋要效忠呢、這個基本法，效忠特區，佢亦都需要作出適當嘅誓言。咁所以佢哋嗰個要求係比一般人係高啲。咁如果你叫佢放棄呢樣嘢咧， 因為佢個位置咧，同一般人嘅位置唔同，佢可以影響到政府嘅施政啊，甚至乎政府嘅穩定。咁所以針對佢哋要求佢哋要即係負上更大嘅法律責任咧，我覺得喺法理上係完全可以接受嘅。咁我哋係一個好特殊嘅環境，我哋就未必需要。同即係外國去相比，因為我哋經歷過2019年，就唔係好多地方咧係經歷過相等嘅即係暴亂。咁亦都大家都明白到啦，都記得啦，就要求呢個公職人員要宣誓呢樣嘢咧，都係2019年之後發生嘅事。咁因此我哋嘅法例喺呢方面有所特別嘅保障，我都係可以理解。 更大責任咁理解啦，即係你講緊話公職人員，但係佢嘅質疑係話咩叫做放棄擁護基本法同埋放棄向香港特區效忠呢一點？ 我覺得同你嘅誓言相反啦，係咪？我覺得好簡單啊！我覺得亦都係用普通常識就可以答到呢啲問題。我覺得有好多時候咧，學者就即係喜歡用一啲即係鑽牛角尖嘅方式去討論問題，即係當然啦，喺學術性嘅討論，大家都可能可以。比較脱離社會一啲，但係喺現實社會裏面大家都明白咩叫做放棄擁護基本法，即係話你違反你嘅誓言，違反你根據呢個基本法去辦事，咁就放棄咯。呢、這個放棄唔係即係行，即係唔係一個即係點講咧？即係抌咗本基本法咁簡單啊，而係你喺履行你嘅公職嘅時候，你係咪跟住基本法嘅本旨辦事？咁我覺得呢、這個係一個行為上嘅要求啦，亦都係一個意圖上嘅要求，唔係簡簡單單就會犯到呢個罪。 喺第四分部咧就具煽动意图的行为啦，咁啊包括啲咩咧？意图叫咩咧？就系话包括就系话意图引起中国公民、香港永久性居民或者香港特区嘅人咧，对宪法确定嘅国家根本制度啦、宪法规定嘅国家机构或者中央驻港机构嘅憎恨、藐视或者对佢咧离叛。咁啊，当中亦都提到咧有四个嘅辩护目的啦，咁其中有就系话。指出錯誤或者缺點啦，咁啊之前就係咁嘅，就改為一個叫提出意見，目的係為咗完善制度，以及提出問題，目的咧係提出改善意見嘅咁。點樣理解？即係有煽動意圖嘅行為，但如果你係個目的改善意見，或者你提埋一啲相關嘅意見，就唔會有嗰個嘅煽動嗰個風險喺當中落入去，係咪咁？ 首先呢條罪咧就存在咗都有百幾二百年歷史嘅，最少亦都係英國人發明嘅。咁所以你會發覺咧，喺差不多所有嘅英聯邦或者英國殖民地嘅地方，或者曾經嘅殖民地嘅地方咧，都係有呢啲法例嘅。譬如好似愛爾蘭啊、加拿大啊、即係澳洲啊、歐洲好多國家都係有嘅。咁首先呢個就唔係一個歧視嚟嘅。英國籍自己本身亦都去到2009年咧，然後只係取消嘅。咁佢嘅取消原因唔係話呢個唔係罪行，只不過其實都有好多其他嘅罪行代替，就唔需要繼續有呢個罪行咁嘅意思嘅啫。咁喺呢度嚟講咧，我哋點解要加咗呢答辯理由咧？其實呢答辯理由係冇加到啊，其實都係跟翻我哋六七十年代嘅刑事罪行條例嘅條文，不過寫得更加清楚啲嘅啫，即係換句話講。呢、這個罪行同埋個答辯理由呢，其實已經存在咗超過60年㗎喇。咁就主要呢係保障言論自由。因為呢、這個煽惑意圖呢，其實佢係講緊係一個目的。你個目的係要製造仇恨，咁你就犯法。如果你個目的唔係製造仇恨，只係提出意見嘅，咁你就唔係犯法。咁我覺得呢個係呢啲答辯理由係需要嘅，喺特別係我哋香港一個多元社會裏邊咧，咁即係明確地保障正當嘅言論自由咧，我覺得係一件好事嚟嘅。 包括我見到議員啦，經民聯林建峰都問到，即係市民就住法例提出修訂建議，甚至反對，係咪唔違法咧？即係有時候有啲政策可能講出咗，指出咗政府嘅問題，有機會令到社會有不滿嘅，會唔會好難拿捏？係咪去到憎恨或者佢哋可能純粹想引起社會關注個議題嘅，即係咁。又點樣肯定嗰個目的咧？ 其實法律呢方面寫得好清楚噶啦，因為煽惑意圖咧係包括去煽動人哋經過不法嘅行為或者程序去改變法律或者改變制度。咁而喺答辯理由當個方面咧，亦都寫得好清楚。如果個目的係從合法嘅途徑去改變這個法律制度咧， 咁就係冇問題嘅，不成為呢、這個即係煽惑嘅意圖。咁我覺得係相當清楚。譬如你批評個法律唔啱，你希望改法律，希望議員透過立法去改變呢個冇政策，完全係受到法律保護，係不會成為呢、這個即係煽惑罪嘅一部分。 如果是用基本法保障的游行的方式去表达一些对政策的不满，有没有机会的这样？ 只要是合法的，就用合法的途径，就不涉及这个煽惑的意图。咁这个就相当清楚，大家应该 用普通常识已经可以即分辨得到。 另外讲到煽动意图刊物啦，这个都是有议员就在立法会上面會議上面提到一點，就係話如果屋企咧放置咗已經停刊嘅《蘋果日報》，會唔會係違法咧？咁呢個好具體嘅例子，因為其實佢停刊之前最後嗰份，其實成百萬份，可能好多人喺屋企有嘅，有機會啊咁。點睇咧？點回應呢、這個嚇？ 我頭先都解釋過，其實就你一做一個行為本身就唔係犯法嘅。你呢個行為咧，必須要有一個目的，呢、這個目的係一個犯法嘅目的咧，你就有一個叫犯罪嘅意圖。咁就係好簡單啦。如果你即係屋企有《蘋果日報》嚇。我都唔知道我屋企有冇啊，即係我以前都有睇嘅，所以咁但係你話我唔知道有冇，我擺咗床下底作為紀念嘅，我得閒去洗手間嗰時候我睇嘅啫，咁即係證明你冇犯罪意圖啦，咁就你又冇可能會犯罪。但係唔係，如果你收咗我來不來有人嚟我屋企，我就俾佢睇，嗱你睇下，而家就唔係咁啦，嗰陣時講嘅嘢係真嘅。咁你就有機會犯咗呢個即係所謂煽惑罪，因為你利用嗰樣嘢去達到某一個目的，而呢個目的就係要顛覆香港政府啊，或者係要即係達到呢個國安法裏邊種種嘅好明文寫得好清楚嘅違法嘅目的嘅話咧，咁對唔住啦。你留住呢個報紙，可能就有呢個問題出現。咁如果你話，不如我就抌咗佢算數啦。咁我覺得呢個當然係最安全嘅方法啦。 但頭先你 最安全方法就係咁咯。 你講個方法咧，就係你講個情況就係、是、如果我屋企有，但視乎係咪收埋啊，定可能拎出嚟啊？咁呢個就涉及到你係咪利用嗰份嘅刊物去做一啲目的啦。咁，但係我見個但我見個寫法係咁嘅，冇合理辯解而管有具有煽動意圖刊物。就唔係你點樣利用喺個刊物本身嘅煽動意圖嘛？咁係咪有啲分別咧？個理解 其實係一個相反嘅説法嚟嘅，或者反面嘅説法。好簡單，即係你如果知道你屋企有依樣嘢，OK， 咁點樣去證明你個意圖係咩咧？咁呢個唔係咁容易可以做得到，因此個法律就要求就你去證明，你去提出你其實有管有依樣嘢。是冇一個犯罪嘅意圖喺度，咁呢個就係、是、其實個最終嗰、那個嗰、那個取決點就係在於你有冇一個犯罪意圖。不過喺呢一個咁嘅情況之下，個犯罪意圖咧係一個有冇犯罪意圖一個答辯嘅理由，即係話你要去證明或者你提出你從來係冇呢個意圖，咁冇呢個意圖你就唔會犯法。 舉證究竟有冇意圖嗰、那個係控方係咪？ 最後嘅舉證係喺控方。但是提出證據嗰個責任咧，就喺辯方啊。咁呢個喺我哋法律嘅處理嘅原則度係相當常見，因為如果只係得辯方先會知道清楚個情況係乜嘢咧，由佢提出係比較合理。 另外有啲情況，譬如過去民主派反對一啲政府嘅政策啦，或者批評官員有啲宣傳品有啲刊物嘅，甚至可能支聯會喺六四燭光晚會派嘅一啲紀念品等等啊，會唔會有機會都係變成煽動刊物嘅咧？ 同樣道理咯，同樣道理嚇。你如果你屋企擺咗一個民主女神像喺度。你淨係自己留為紀念嘅，咁呢個係完全冇問題啦。但係你如果就揸住啲民主理想像周圍去話要打倒共產黨，要即係打倒呢個一黨專政啊，咁可能就會有問題咯。 涉及你點樣用嗰、那個嘅嗰、那個刊物啦？ 冇錯啦，其實你都係嗰句就係你個行為個目的係咪去損害國家安全？ 需唔需要？ 如果你有呢個目的，你就有問題。 呢啲刊物其實需唔需要有個列表更加清楚咧？喺初期嘅時候，等大家知道 我覺得最簡單嘅就抌咗佢啦，或者收埋床下底啦，咁就即係就唔會即係瓜田李下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我想冒呢個險啊，咁你就要即係

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龙翔道游乐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咁而较早前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啦，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喺油荔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漆咸道北去尖沙咀车多，龙尾佛光街桥底。喺新界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出九龙方向排到去马场啦，去上水方向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大埔教老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清零一点，健康多一点。每日两个钟带嚟唔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一请嚟头颈外科嘅专家医生讲解头颈癌同 HPV 病毒到底有咩关系。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正令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2024年3月11日，立法会相关法案委员会继续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五名女子被捕，怀疑与演唱会及足球比赛门票诈骗案有关，涉款约220万元。八岁男童感染乙型流感并发心肌炎及休克，情况危殆。斋戒月开始前夕，以军轰炸加沙至63人死亡，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拖延谈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先讲到立法会嘅法案委员会咧审紧有关于基本法23条嘅条例草案啦。继续同电话旁边嘅汤家华倾，汤家华系行政会议成员，都系资深大律师。想讲系有关于草案啦，提到话任何人如果明知啊某资料文件或者其他物品咧属或者载有国家机密而国家秘密，而喺冇合法权限之下披露啦，不论涉否危害国安意图，即属犯罪，可以判囚10年。但如果证明到披露系属于指明披露，可以作为免责辩护嘅。咁咩指明披露呢？有两个目的，包括揭露严重影响特区政府依法执行职能嘅情况，或者揭露公共秩序、公共安全或者公众健康嘅严重威胁。有人就将今次呢一个嘅免责辩护咧，同2003年啦推23条嗰阵咧，7月交嗰个嘅修正案咧，有一个类似嘅条款嘅，就系话揭露任何官员嘅不合法活动啦、濫用權力啦、嚴重疏於職守或者其他嚴重不當嘅行為，可以作為一個辯解嘅披露目的嘅。今次覺唔覺得係嚴格咗咧？同2003年比嗰陣，個門檻係咪高咗？ 我覺得唔可以咁講嘅，即係攞20年前嘅基準嚟討論，未必係咁公平。特別係我哋經過2017年嘅一係半年嘅事件。我覺得一個比較公平啲嘅方法就係你宏觀世界即係好多國家係點樣處理呢個問題呢。咁我留意到喺英國呢，就英國嘅法改會其實係有建議過要將呢個類似嘅答辯理由就係寫入去英國嘅國家安全法裏邊嘅。咁但係英國政府呢就係堅決拒絕咗，即係英國政府唔認為公眾利益係呢個答辯理由。我哋睇翻加拿大嘅情況咧，咁律師會就有建議仿效加拿大啦。咁但係加拿大嗰個答辯理由嗰個條文咧，就是、相當狹窄嘅，只係適用於個別官員或個別人員個人犯法。而喺即係披露之前咧，必須要先向有關部門舉報。而有關部門喺合理情況之下冇回應咧， 佢只可以作出披露。咁大家、即係如果聽到之後，你即刻可以比較到香港嗰個答辯理由係更加廣闊。以個人犯法嘅條件去制定為一個公眾理由咧，我覺得喺原則上係未必係係正確嘅。因為我哋講緊係一個整體社會嘅安全。咁所以我覺得現時嘅寫法就係話避免特區政府非法施政咧，我覺得呢個係更加貼近緊即係一應該有嘅國家安全嗰個精神。咁所以之前嘅答辯理由咧，就可能因為政治理由提出嚟啦。咁但係喺法原則上就其實唔係咁正確。 即係換言之，其實日後如果有啲官員咧，舉個例，有啲不合法嘅活動，但如果被界定為國家秘密嘅唔俾人知嘅咁，咁會唔會就因為未達至叫做揭露嚴重影響特區政府依法執行職能嘅情況而唔可以公開呢？ 冇錯，如果你話依件事係政府唔知嘅，咁就唔係國家秘密啦，咁唔知唔可以係秘密啦，係嘛？就唔可以係國家嘅秘密啦嚇。咁如果政國家係知嘅，而佢唔去披露咧，佢一定有本身有個理由嘅。而呢個理由好多時候咧，可能咧就係恐怕被外國利用咧，係作出一啲傷害國家安全或者傷害國家利益嘅事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你以個人嘅即係所掌握嘅資料。呢啲資料未必係全面，而你用個人嘅判斷去認為呢個唔會傷害國家安全咧，我覺得喺法理上係說不過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真係明顯地會牽涉即係國家啊或者政府啊喺施政方面係會違法違憲嘅，咁呢個就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好明顯，亦都係嗰個所涉及嘅利益好廣泛嘅情況之下，咁、如果有呢個咁嘅答辯理由咧，我覺得係不為過。 條文亦都列明啦，披露者自證披露嘅公眾利益咧，要明顯重於不披露，同埋有六個因素需考慮嘅，包括咧係咩咧？披露之前啦，有冇採取替代方案啊？咁你自己點理解替代方案咧？係咪同你頭先講話加拿大嗰、那個可能都要向有關部門舉報咗，都冇用啦，先至咁。咁日後香咁咪差唔多咯，其實香港又係咪？ 哇，冇錯啦嚇。咁即係譬如你涉及嘅係某一個部門嘅工作嘅，咁你舉報俾特首聽，咁啊特首去處理咯，係咪？咁即係呢啲處理方法係會比較穩妥啲嘅，因為政府唔公布佢有佢本身嘅理由，呢、這個理由你未必掌握，所以由政府去處理呢個問題咧，係比你自己去處理呢個問題咧係更為妥善。 對於傳媒嚟講，會唔會都多咗好多？界限佢哋判斷有公眾利益嘅嘢，但係都可能要日後相關嘅部門判斷咗係咪國家秘密先至可以公開。 我覺得冇錯，可能會某一個層面上係，但其實係咪國家秘密咧？好多時候咧，你即係以普通常識去判斷，你第一眼咧，其實你都知道會唔會係國家秘密。涉及軍事嘅情況，咁好明顯會係；涉及外交嘅情況，好明顯又會係。咁涉及呢個經濟嘅情況，就會視乎嗰個啲資料嘅影響層面係有幾大。即係呢啲，我覺得係普通常識可以判斷得到。 兩個問題啦，因為雖然好似係常識，但譬如議員田北辰都有提到話，2018年披露紅磡沙中線嗰個鋼筋工程事故嘅動機都係為咗維護國家安全，但亦都可能引起恐慌嘅。咁係咪適用咧？咁政府就好似冇好正面答究竟呢個例子係點嘅？你自己覺得係點？ 我覺得用一個單一嘅例子咧，就唔係咁公平嘅。一切都要睇下即係環境嗰個點樣，係有好多環境嘅考慮係需要即係顧及嘅。但係單單從一個咁簡單嘅即係地鐵嘅問題，我就睇唔到點解會係國家秘密咯。呢個就係普通常識嘅問題嚟嘅啫。 OK， 嗰個免責辯護個舉證責任係咪喺被告嗰度㗎？ 冇錯，呢個係被告嗰度，但最終嚟講咧，都係由法庭咧根據控方嗰個舉證責任去處理。咁呢個我哋就叫做我哋英國，我哋英文叫 evidential burden， 一個即係舉出證明嘅責任。但係最終證明你有冇罪咧，仍然都係由呢個控方去處理。 整體嚟講，你點睇今次成個立法嗰個進度咧？即、就、係、是、有夠唔夠時間俾公眾去消化咧？由上個禮拜五首讀開始。 我哋都討論咗二十幾年啦，咁過去嗰個幾兩個月咧，討論都相當頻密、相當深入。我亦都覺得係相當理性嘅，比起2003年係理性得多。政府亦都有採納部分即係民間嘅意見。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只要議員嘅審議工作唔係馬虎了事，而係即係嚴肅地去處理咧，咁我係覺得 快啲都始終都係比慢啲係為好嘅。根據目前所睇到新聞可以睇到嘅議員嘅工作態度咧，我覺得佢哋都好勤力，亦都好盡責，亦都提出咗好尖鋭嘅問題，咁唔係啲馬虎嘅審議工作。咁我覺得如果快啲嘅話，當然係好啦。但係我哋人應該以速度去判決嗰個審議嘅質素嘅。 嗯，應該呢兩日都完到啦，你估係嘛？ 唔知啊，就 係 你要問議員。 OK， 好，唔該曬湯家華，同你傾到呢度。 拜拜。 好，湯家華係行政會議成員，都係資深大律師。頭先佢講到2017年，應該講緊2019年啦，社會事件，佢應該係個年份嗰度應該講2019嘅。休息一陣先。 唔少聽障人士好關心社會時事，不過又有幾多時事節目關心聽障人士嘅需要？1980年開播嘅時事摘錄已經配有手語翻譯。透过节目，观众可以掌握一星期内发生过的本地时事新闻以及国际焦点大事，陪伴大家超过40年。时事摘录，逢星期六下午3:30，港台电视31。 佢会播映无数的电影，佢播的电影好多都是获奖无数，佢画面入面的粒粒都是天王巨星。佢就系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每个周末只要安坐家中，连环精彩好戏一一为你送上。周末大电影，逢星期六日晚，港台电视31。 1872311，千禧年代。 同大家講下有關於俗稱生蛇嘅大狀疱疹啦。咁有調查發現咧，香港每三個人咧就係一個人咧曾經患上過呢個生蛇，亦都話有年輕化嘅趨勢。點解會咁樣嘅咧？咁同埋嗰個風險究竟係咩？又有冇啲方法可以減低呢個風險嘅咧？請嚟兩位嘉賓喺電話旁邊一齊傾啊！香港皮膚健康基金主席陳厚毅同埋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副會長蘇宇華，早晨。 早晨。 两位早晨，可唔可以讲下？我见到你哋有个调查嘅，其实几时做？问咗几多人？有啲乜嘢发现喺呢个研究入边啊？ 或者苏会长讲一讲。 好啊，唔该，苏会长。 系咁，其实喺我哋个调查里边咧，就发现咧，好多市民其实已经认知到咧，系已经有疫苗咧系存在喺香港噶啦。咁，其实喺2006年啦，就已经有第一只注册咗嘅大状疱疹疫苗噶啦。咁而啱啱過去嗰兩年咧，亦都有一隻新啲嘅新一代嘅大狀疱疹疫苗嘅咁。咁其實市民好多時都已經聽過有呢啲，咁但係點解冇打咧？咁就發現喺裏面當中咧，就係主要原因就係話嗰個嘅價錢嘅緣故，咁所以咧就佢哋明知道有，咁但係咧都唔即係俾唔到錢去打嘅。咁所以我哋就係希望市民就知道啊，原來大狀疱疹即係出完之後。佢仲會有一啲痛症咧，就遺留落嚟，咁於是乎就好影響到我哋嘅生活質素嘅咁。咁所以我哋亦都喺個三大學會嘅希望政府再 review 一下，係咪可以幫助到市民就去適切咁去注射呢一啲嘅大狀疱疹疫苗啦。咁 嗱，疫苗嗰度我哋之後先講，但我想講下你哋今次個調查咧，其實有啲乜嘢嘅主要結果可以同大家講下可以。 其實主要的結果呢，我們就是發現呢，很多市民呢，他們就忽略了即是大狀疱疹它引致的一些痛症，還有呢，在大狀疱疹原來感染過之後呢，咁係會有一啲嘅併發症會出現嘅、哦。咁喺調查裏面呢，其實喺其他嘅研究裏面呢，我哋就發現原來中咗呢、這個大狀疱疹之後嘅一星期呢裏面呢，咁就患上呢一個嘅中風嘅機會率呢係會攀升嘅。咁、而如果係心肌梗塞嘅個案呢，亦都係會攀升嘅。咁而中咗呢、這個大狀疱疹或者俗稱生蛇之後呢，咁其實就算係一年之後呢，佢嗰啲嘅併發症嘅風險呢都係比冇中過生蛇嘅係會高嘅咁。Okay.咁樣啦， 頭先你講兩種啦，一種就係中風啦，另外就是心肌梗塞啦，嗰、那個機會都會高啲嘅。有冇講到嗰個當中嗰個因果關係係點解會有影響咧？同埋頭先你講話後遺症仲有邊啲啦？嗰、那個影響嘅期係幾長噶？有機會有呢啲後遺症係？ 其實嗰啲研究講緊心肌梗塞咧，其實係已經係一年之後啊。係啦，一年之後都仍然個風險係高咗嘅咁，咁所以點解譬如喺歐美國家啦，咁佢哋一出咗新一代嘅蛇針之後咧， 就資助啲市民去打啦。喺澳洲更加係免費嚟到幫市民嚟到接種添嘅咁樣咯。 嗯，高幾多㗎？講埋個風險高幾多先嚟到？ 如果以個佢哋 RR 嗰個 relative risk 咧，就係 1.7 倍嘅係。 嗯，即係你講嘅係心肌梗塞，係 中風同埋心肌梗塞咧，喺一個禮拜之後咧都高成 1.7 倍嘅。 嗯，另外其實係咪都可以同大家講下你哋調查係或者研究啦，了解到生蛇嘅高危群組係邊啲人啊？或者你哋都提到話年輕化喎，點樣睇到咧？又 我可以講 啲 嘢 啦，係啦，係阿陳主席，你係咪？ 系啦，系徐医生。咁咧，我想话我哋咧就做咗个调查咧，系2734人嘅。咁最主要嚟讲咧，18岁以上。咁我哋发觉差唔多成三成嘅人咧都有生蛇嘅。咁所以你都见到咧，同外国嘅调查都吻合嘅。咁所以你见到系相当之普遍嘅。咁近时觉得生蛇咧，一般都系50-60岁啊，60-70岁系一啲老人家嘅一啲叫做先会有嘅。咁我哋发觉咧，而家有年轻化嘅趋势啦，可能20-30岁都会有。咁甚至咧，有啲人咧10几岁咧都试过有。咁雖然呢啲行業，咁但係咧見到係所有人都係有機會，咁所以絕對咧係唔能夠忽視嘅。咁點解會有呢個原因？咁當然我哋冇做到 exactly 點解會有個原因啦。咁但係有機會係壓力大啦，咁都市人壓力就會大啦。咁當然長期病患啦，咁有陣時休息唔足夠咧，都係一啲生蛇嘅高風險噶。 嗯，即係其實生蛇同免疫系統係有冇關係嘅？ 有噶，其實生蛇嘅原因咧，最主要嚟講，細個咧每個人都好多都有咧水痘，發過水痘嘅。咁水痘咧匿埋咗身體裏面咧，其實就本身就冇乜相當冇事嘅。咁但係當你喺一個唔休息嘅情況，或者一啲身體虛弱嘅時候咧，就會彈咗出嚟嘅。咁彈出嚟嘅時候咧，最主要嚟講咧，點知道咧係突然間咧身體出現痛楚嘅。咁好多時候都要講一講痛楚嗰樣嘢咧，未必咧一定會有皮膚嘅表徵嘅，即係可以痛先出疹。即係未必一定係出診加埋同一齊做，咁所以有啲人咧甚至延誤咗診斷咧，係因為佢最初咧以為肌肉痛啦，或者係啲骨痛啦，或者係腸胃不適或者盲腸炎噶。 嗯，所以有冇話生蛇嘅高危群組嘅？如果咁樣聽法，定係都係仍然係年紀大嗰啲就係高危啲，定係本身有啲咩病嘅人係高危啲嘅？ 哦，其實高危嘅病人咧，最主要咧身體虛弱嗰啲就會容易啲特別嘅，同傳統一樣，就糖尿病啦、血壓高啊。癌症嘅病人啦，咁長期食緊啲抗一啲類固醇啦、抗排斥藥啊，總之抵抗力差嗰啲會。咁不過點解我成日都要講清楚，唔係嗰啲人先會有咧？我哋發覺咧，好多人咧而家係身體健康，冇長期病患咧，都會有呢個情況出現嘅。 OK， 但係啲人咧要即係識別究竟自己係咪生蛇，定係其他嘅皮膚病本身係咪都唔容易？因為啲症狀係咪有啲相近嘅？ 其實它跟其他皮膚症狀呢那個病徵上呢都幾大分別的，因為呢皮膚濕疹啊、牛皮癬啊通常呢就痕癢的，而這個生蛇呢通常單邊和痛的。不過最主要來說呢一定要留意返生蛇呢是跟其他的一些疾病呢是很容易混合，剛才都說啦，可能是跟一些扭親的肌肉痛啊，或者有陣時一啲腸胃嘅不適咧，係好類似，因為佢一個痛，未必有出診嘅時候咧，係好容易咧，去咗急症室都可能有機會咧，延遲嘅醫治嘅，或者個診斷嘅。 嗯，以前咪成日都講話啊，生蛇一條咁樣，可能圍住個身咧，成個圈咧就有機會會有死亡嘅風險嘅咁。首先本身生蛇呢樣嘢係咪有死亡風險先？同埋嗰個圍住個圈嗰樣嘢係一個咩説法嚟嘅？有冇一啲根據喺當中咧？ 嗱，咁其實咧，啲人成日都好擔心生蛇會死咧。其實生蛇咧，真都可以阿蘇會長再講咧，其實就唔會話死嘅，不過咧就會個痛楚好耐嘅。咁佢有咧後圍嘅神經痛，可以痛好耐好耐好耐嘅。咁至於你話圍咗圈就死亡咧，一定要喺度再教育市民咧，係絕對唔會有呢個危險性，即係唔好望住夜晚一路望住個圈，幾時圍咗個圈就隨時有生命危險啦。亦都唔使濫用急症室嘅，因為咧其實咧生蛇通常係單邊嘅，你成個圍咗圈咧實屬罕見嘅。咁就算真係唔好彩，生蛇兩邊都生埋嘅時候咧，都唔會有死亡嘅威脅嘅，因為咧，其實生蛇最主要都係咧，佢係出疹啦，同埋痛嘅啫。 嗯，蘇會長有冇啲咩補充啊？或者即係坊間對於生蛇嗰個誤解又有冇啲睇法咧？ 主要咧就係我哋而家講緊新一代嗰只疫苗咧，咁佢係用一個重組疫苗嘅技術啊，咁就唔似得舊一代咧係用一個滅活，即係仍然係有生命嘅病毒擺落去啊，咁變咗咧而家我哋新一代嘅疫苗係適合一啲咧免疫力低嘅病人。 以前舊嗰隻咧就唔打得嘅，免疫力低嘅病人。咁但係而家新呢隻咧，就算本身佢係免疫力低嘅，咁都適合接種咯。咁就譬如一啲癌症嘅病人啦，頭先講到嘅糖尿病病人啦，咁如果打咗之後咧，佢哋本身已經有長期病患啦，就再減少佢哋生蛇嘅風險咯。咁我哋覺得，既然有新技術喺度，咁點解唔即係鼓勵一下啲市民去接種，以防即係、已經咁病啦，再中埋蛇咪好麻煩咯。咁呢個就係我哋想呼籲嘅咯。 嗯，即係咪其實而家預防生蛇，你哋最主要就係鼓勵一啲免疫力低嘅人打針，主要就係呢個方法。有冇其他方法咧？同埋而家接種疫苗嗰個嘅比例係點樣嘅？ 其實都比較低嘅，因為始終都講緊要幾千蚊打兩針咁所以錢銀嘅方面就變咗就影響到個接種率嘅咁所以即係希望諗政府睇下會唔會幫補一下，即係或者津貼一下咁另外其實50歲以上嘅病人都已50歲嘅市民其實都已經適合接種，咁會唔會考慮譬如喺地區康健中心？鼓励一啲仍然系在职嘅50至60岁嘅病人，去鼓励佢哋去平啲嘅方法嚟到打，于是乎就多啲人去使用呢个地区康健中心咧咁因为既然政府系喺度猛大力咁去推崇呢一个嘅基层医疗，咁会唔会利用呢个方法鼓励一班50至60岁嘅会员嚟到去地区中心咧，招募多啲嘅会员咧咁我覺得都係一個方法喎，咁其實可以同埋一啲非牟利機構一齊去考慮去做一啲嘅 promotion 咯，我覺得。 OK， 頭先你話即係都接種率低啦，低成點樣咧？其實唔接種嘅市民，除咗錢之外，有啲乜嘢嘅顧慮喺當中咧？打唔打呢個生蛇疫苗？ 我哋嗰個研究裏面就係發現，除咗錢因之外咧，第二個嘅因素咧就係講緊佢哋擔心嘅副作用嘅。咁其實而家打疫苗嘅副作用主要都係一個針位附近有紅、有腫、有痛咁但係都係短時間嘅啫。咁大家過去嗰幾年都打過唔少疫苗啦，都接種過，咁其實都係會經歷翻嗰啲嘅痛啊、腫嘅啫，咁所以都係好短暫，同埋即係都唔會話太犀利嘅。 嗯，陳醫生咧點睇？有冇啲即係除咗係即係咪都覺得其實最終解決嘅方法都係多啲人打疫苗，定係有其他方法咧？尤其是針對話年輕化，即係多咗啲後生仔都會出現生蛇呢個情況，有啲咩建議或者治療嘅方案咧？如果有呢一啲生蛇嘅情況，預防係點咧？治療係點咧？兩方面都講下。 哦，預防同埋治療都好簡單嘅啫。大家都知道咧，最主要嚟講，呢啲生蛇就係抵抗力差咗。抵抗力差咗嘅時候咧，我哋見到好多個案可能休息唔足夠。咁好似之前咧世界盃嘅時候咧，連續睇幾場波咧唔夠瞓咧，突然間有人會生蛇。咁股票升跌嘅時候咧，都會生蛇。咁所以大家咧要保持心境嘅開朗，即係面對一個逆境或者經濟環境唔好嘅時候咧，盡量積極面對。咁當然咧，均衡嘅休息啊。均衡嘅飲食都係好緊要嘅，咁但係都市人嘅時候好多時候講就好容易啦，做就好難嘅，咁所以都鼓勵咧，即係啲人咧多啲做下運動，咁而家都好普及啦，唔同做唔同嘅運動咧，當然咧係可以幫到手嘅。咁如果有真係咁好彩，真係發現生蛇嘅時候咧，最緊要留意翻有個叫黃金72小時。呢個黃金72小時嘅時候咧，真係咧佢能夠咧喺啱啱出疹同埋痛嘅時候，你個72小時內去治療嘅咧，將來嘅。後遺症啦、負重嘅機會就細好多，咁所以有咩擔心嘅就盡快揾佢嘅家庭醫生啊、佢嘅內科醫生啊去求醫，咁可以咧減低併發症嘅機會。咁最後咧，梗係完全贊同蘇會長講啦。咁預防勝於治療咧，如果佢係一啲高危群組嘅人嘅時候咧，可以考慮一下接種疫苗。因為咧就係預防性嘅治療，因為而家咧即係打疫苗咧，最緊要除咗幫到嘅市民之外，其實政府各方面都幫到手，因為都發覺咧喺外國嚟講，好多啲醫學研究就話咧，原來咧啲人咁唔好彩生完蛇之後嘅開支啊，即係嗰個醫療上嘅開支咧都好驚人嘅。咁喺新加坡做一個研究咧，原來咧佢哋有即係能夠即係因為生蛇而引致嘅經濟損失咧，每個人咧高達咧係150個波子嘅。 即係因為之後要食藥定係咩意思咧？ 係啊，之後啲經濟上啦，可能翻唔到工啊，醫藥費啊。等等等等咧，要去到成150嘅新加坡紙，咁所以情況咧都比較犀利嘅。咁你諗下，呢個係講緊一個人，如果係咁多人嘅時候咧，其實對成個整體嘅社會環境個因素咧，都影響都好大嘅。 嗯，頭先你提到嗰個黃金72小時咧，即係出現呢一個生蛇情況起計呢72小時，如果係接受一啲乜嘢嘅治療，係可以係即係大大咁減低個影響咧。 哦，咁咧就可以咧食一啲口服嘅抗病毒藥啦。咁因為咧喺病毒咧啱啱即係特別活躍嘅時候咧，食呢啲口服嘅病毒藥咧個效果係最 最顯著嘅。咁同埋都要講翻咧，點解呢排咧有啲人會多啲人會生仔壓力大啦，經濟環境啦，同埋有啲人咧喺新冠肺炎後啦，或者流感之後咧，都會增加咧有陣時呢個生仔嘅威脅嘅。咁所以嗰啲人如果啱啱新冠啦、或者感冒完之後咧，最好要多啲休息，千祈唔好輕敵噶。 OK， 好啊，多謝曬兩位嘉賓咧，同我哋傾有關於生蛇佢哋一個嘅研究啦，包括有香港皮膚健康基金主席陳厚毅醫生啦，同埋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副會長蘇耀華嘅。咁頭先就講到生蛇嘅一啲影響咧，除咗話身體上面啦，有啲後遺症啦，都會影響到工作表現嘅。佢哋研究都話近九成嘅患者咧話工作效率都受到生蛇嘅影響，亦都甚至話即係頭先都講到啲經濟損失啦，可能影響到佢哋翻工啊等等。其中一個可以預防嘅方法就係話打呢一個針對生蛇嘅疫苗，不過就話而家整體嗰個疫苗接種率咧都係低嘅。轉頭翻嚟再傾。 2024年3月11日，立法會相關法案委員會繼續審議《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五名女子被捕，怀疑与演唱会及足球比赛门票诈骗案有关，涉款约220万元。八岁男童感染乙型流感并发心肌炎及休克，情况危殆。斋戒月开始前夕，以军轰炸加沙至63人死亡，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拖延谈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13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啦。頭先講到關於生蛇咧，都講到關於23條立法喺立法會嗰個嘅進度啊。又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所以同大家講下，應該長者都幾關注呢一個嘅措施啊。財政預算案陳茂波司長咧，陳茂波咧就宣讀財政預算案嗰陣咧提到啊，今年內會檢討2蚊搭車優惠，咁啊包括2蚊搭車優惠在內嘅兩個計劃啦。咁啊提到咧2蚊搭車優惠喺2023-24年度。個開支咧高達成40億元啊咁，不過司長都提到就係話冇意取消2蚊搭車優惠呢個計劃，而係想揾出一啲合適嘅運作模式啦，點樣將個計劃咧係持續落去咧咁。嗱，見到有機構啦，都訪問到一啲受訪者啊，就了解到佢哋對於2蚊搭車優惠嘅睇法，同埋成個預算案其他唔同同長者關心嘅一啲議題，佢哋嘅諗法係點啊？電話旁邊請嚟兩位嘉賓一齊傾，有明愛長者聯會主席陳巨廷，亦都有明愛安老服務長者關社工作小組督導主任馬玉霞，兩位早晨。 早晨， 早晨。先讲下你哋个调查，咪访问咧900多位，全部都系长者嚟噶。讲两蚊搭车优惠嘅睇法系。 嗱，我哋就透過我哋，因為安老服務都有即係40個單位啦，咁裏面我哋都主要都係服務一啲60歲以上嘅長者，咁我哋都係透過呢一個訪問咧，了解下佢哋關心2蚊車嗰個而家政府提出嗰個檢討咧，有啲咩嘅關注咯。咁我哋成功就訪問咗916位嘅， 個結果係點啊？佢哋對於2蚊搭車優惠嘅睇法係？ 主席可以讲下，系啦， 陈巨廷，嗯，讲讲先个结果系点啊？啲长者睇到， 个结果咧就有916位受访者咧，有五。 咦，陈巨廷，你系咪开咗收音机？有冇开到？ 收音机？ 冇啊，可，而家好好多，而家好好多，好， 好多， 好，继续，继续啊。 系啦，咁系啦，咁我呢度， 嗯。讲讲嗰个长者嘅睇法系，请讲。 17.1% 受访者咧就评为5分嘅， 5分 系。咁我哋系1分咧，显示受访者非常同意要维持2蚊优惠计划。就可见到嗰个计划对长者带嚟嘅效益咧，佢哋系期望维持嘅。咁喺916位嘅问卷收集返嚟呢，我哋係有50%，即係50.7% 對財政預算嘅滿意程度評為3分。其次呢18.7% 評為2分。15.3% 評為1分。咁近80%嘅受訪者對財政預算嘅滿意程度都係3分以下嘅。 呢、這個不如講下兩蚊搭車嗰個睇法先。佢哋有冇講到喺個調查入邊講到啦，即係支唔支持政府話檢視呢個計劃啦，同埋有冇啲咩擔憂？如果檢視之後，對於佢哋有啲咩影響咁啊？ 發布都邀請咗一啲一個獨居婆婆咧，阿譚婆婆佢都表達咗一啲即係個人嘅想法心聲嘅。阿巨庭嗰日咧，譚婆婆都有提及咧，佢哋而家兩蚊車嗰個成效，主要就喺個社會效益嗰度咧，好幫到手咯。特別係鼓勵咗佢哋，因為當初2011年政府推呢一個兩蚊優惠咧，都係想啲長者係多啲出外，咁令到佢嗰、那個即係社交生活啊，嗰、那個積極晚年啊呢一方面嘅作用咧，係社會即係政府嗰陣時係想呢個兩蚊車係做到呢樣嘢。咁確實有咗兩蚊車咧，阿巨庭都講下，有咗兩蚊車，你會唔會都多咗出外啊？ 係當然會啦。由於我出去社區中心，我從事做義工就更加會積極啲啦，因為個車費又慳到好多嘛。 所以最主要就是令到佢哋嗰個嘅出外係咪方便咗等等啦咁但而家咧就雖然就係話政府話唔會取消呢個計劃啦，但會有一啲嘅檢視嘅咁。你自己覺得檢視嘅方向應該係點？擔心呢個檢視有啲乜嘢可能嘅影響性咧？又 我覺得檢視政府用緊呢個優化檢視呢個想話慳一啲補貼咧，個大方向係正確嘅。但是呢是在一个配套上面呢，政府似乎看不到有些基层用緊一些他们不方便或者令到政府补贴多啲嘅。例如我讲下我自己一啲经验，我都系住喺鄉郊。咁巴士呢就有个系统呢，就你上车拍卡去收你钱。你落车再拍卡就实际收你嘅车钱。咁呢個係真係好清清楚楚，你政府係補貼一個實數冇多咗嘅。咁但係喺鄉郊咧，喺啲專線小巴同埋公共小巴咧，就冇呢一種嘅系統配套啊。咁令到一啲用兩蚊車錢嘅長者上車泊車嘅時候咧，佢通常嚟講嗰個八達通嗰個車資係最終點嘅收費。 即係講緊而家長車短搭嗰個問題啦，你講緊 係佢唔係長車短搭嘅問題啫嘛，係佢上車我實例我有條線係由元朗去上水11.5嘅，咁個長者上車咧就會拍卡啦，但係長者係唔識好輪進嘅，如果嗰個拍卡系統已經11.5啦，其實佢搭車咧係搭6.5嘅啫，咁司機哥哥可能又好忙啦，或者亦都未必好積極啦。咁就唔幫佢去轉返6.5。咁個婆婆亦都唔識轉啦，好簡單嘅例子。如果佢實際係搭車係搭6.5，咁個兩蚊車錢政府係補貼緊一個4.5。但係嗰、那個拍卡系統係11.5，冇轉到佢一拍落去佢係兩蚊車錢，政府補9。咁呢個情況都幾普遍。喺新界鄉郊嚟講，長者用呢個問題，咁你話要政府想喺呢一方面做一啲優化，我諗呢一個方面佢哋應該都要留意點樣有咩方法令到呢一個叫做俾多咗錢嘅系統度做一啲嘢咯。 即係所以你哋建議最主要都係分翻段啦，就唔會話成程車就計到終點，咁可能只係中段嗰個嘅收費，用喺所有交通工具都做到，咁就覺得可以有個持續性啦。咁 係， 我哋個調查裏面都有問啲老友記咧點樣優化嘅，其實主要佢哋都有66% 都希望喺個教育工作方面啦，當然除咗長者之外，就係交通營運商一啲即係一啲運作啦，都希望都即係可以執行到一啲分段收費啦嚇，咁同埋就即係都係應該長者先好用嗰個長者八達通啦，咁嚟緊因為8月25都會用嗰個來遊卡。 實名登記嘛，咁所以我諗相信濫用嘅情況咧，都喺呢一方面可以即係有一啲幫助咯。咁另外頭先我哋主席啊陳國強講嗰樣嘢就係、是有啲長者都同意就係、是可以喺交通工具上面咧可以有一個直接扣除嗰、那個方法。咁啊，依個就睇下政府會唔會可以喺嗰、那個即係、就是、因為我睇到財政預算案咧，政府都會話喺嗰個點樣教育長者個資訊科技嗰度都會使一筆即係一啲嘅開支啊嘛，咁呢啲開支會唔會喺不如都研究一下喺嗰個交通費呢一、這個兩蚊乘車優惠嗰檢討係需要一啲資訊科技嘅支援嘅話，呢方面都值得探討點樣可以更加即係有效咁樣嗰、那個 即係你意思 支出咯。 你意思係如果要分段收費嘅話，點樣教啲長者好清晰咧？知道上車或者落車要做啲咩咧？做多呢啲教育咁。不過呢個就再下一步啦，即究竟係點樣做到？係而家話譬如有一啲情況係叫做長車短搭咁。嗱，不如我哋都講下其他有好多議員都有提過唔同嘅建議，有人提過用折頭嘅方式啦，即係譬如兩折或者三折咁，又可唔可行呢？或者限住啲長者繼續有兩蚊優惠嘅，但係可能每個月有一個限額或者一個次數嘅上限嘅咁。呢個點睇？又係咪可以都諗諗咧？繼續有個計劃，不過當中可能有少少限制咁。 我哋就都關注緊，就係成個兩蚊優惠咧，政府推出嗰陣時咧，都希望長者係積極晚年，即係多啲有一啲社交活動啦。咁另外咧就係都可以話其實都做到一啲社即係叫做共融嘅，因為佢搭多咗車咧，自然會同一啲屋企人啊嗰關嗰、那個見面嘅次數會多咗啊咁樣。同埋就係話佢可以咧，唔會因為車錢貴咧而唔去即係佢工作。如果佢可以再繼續工作嘅話咧，個動機會大啲咯。即其實有幾方面個效益嘅。咁所以其實佢而家佢個支出咧，其實講緊40亿咧，即係2023-2024亿。咁裏面當中有啲都係一啲殘疾人士包括。咁咧即係大概咧，就其實長者使咗37亿。而其實咧喺2018年政府係做過檢討嘅，佢出咗報告書就喺2020年都有講咧，就係其實多咗嗰啲錢咧，其實大概都係2000多万啦，大概都不足3000万。即係喺個37亿裏面嘅3000万，即係等於1%咯。咁變咗嗰個其實 乜嘢多咗？你講緊2018年嘅時候，邊樣嘢多咗？ 意思係話佢如果係長車短搭，確實咧，長者長車短搭嘅狀況咧，比一般人咧喺個檢討書有講嘅，比一般人係個百分比係多嘅，但係使多咗幾多錢咧？大概係3000万，係啦，不足3000万。咁即係相對於而家我哋講緊40亿裏面有37亿係長者使㗎嘛，因為有一個有10%係殘疾人士嘛，咁、 okay. 變咗就係使嘅錢其實都唔係嗰個即係、就是、個百分比唔係咁高，咁、變咗就係如果諗返個社會效益裏面嚟講呢，係所以個我哋啲邏輯就話唔好咁多限制囉。 但係回應返先，即係你頭先講話嗰啲好處啦，即係出行方便啦等等，咁但係而家都話唔係取消個計劃，只係可能用折頭。你哋係咪唔可以接受，或者長者係咁反感嘅咧？咁或者有啲限制喺個次數或者喺個數額方面，回應呢個先不用。 係喺限制方面咧，我就有啲接觸長者啲嘅實況啊咁啊，因為由於住喺鄉郊咧，而家呢一個居住環境係轉變得好大嘅，因為鄉郊交通係好唔方便。咁而家啲子女咧成年人咧。多咗就係分得搬出去市區嘅更遠嘅地方，咁但係有啲情況之後，你個長者又要支援佢，幫佢睇細路，去睇照顧佢啲孫仔嗰啲嘢，即係每日其實佢每日頻繁都會出去做呢樣嘢，即係等於係替代家用咁樣。如果你做咗一個限制佢每月搭幾多次，或者甚至乎將一啲兩蚊提升貴啲嘅，咁對佢哋都係一個經濟上嘅負擔咯。所以呢樣嘢，我哋長者聯會咧都唔係好認同呢個做法。 OK， 好，唔该晒两位，先同两位倾到呢度啊。两位就系明爱长者联会主席陈巨廷，咁另外一位咧就系明爱安老服务长者关社工作小组督导主任马玉霞嘅。咁啱啱讲到一啲佢哋嘅调查啦，咁访问到一啲长者啦，其中讲到对2蚊搭车优惠嘅一啲睇法，佢哋都有啲建议嘅。如果话要讲到要善用一啲2蚊搭车优惠嘅资源，包括就系话加强一啲教育啦，同埋可唔可以譬如安装一啲嘅收费工具咧，可以直接系扣取分段的费用等等，也都讲到话其实8月25号就全面实施这个落油卡的，用一个实名登记，到时是不是可以打击那些滥用呢等等的。请到位嘉宾同我们一起谈，有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张宇，早晨。 早晨，主持。 早晨，张宇。1872311开放住。问下张宇，其中一样东西就是其实在运输署呢同埋呢啲公共交通營辦商咧，喺上年6月咧就展開咗呢個嘅聯合行動，去打擊一啲違規啦，用長者2蚊搭車優惠計劃嘅人士嘅，咁就話去到今年2月底啊，做咗350次左右嘅聯合執法行動，查驗咗咧650條嘅路線，有大約2360名嘅懷疑違規用2蚊搭車優惠嘅人士。咁另外港鐵嗰方面咧都提到話，上年6月25號啦，去到今年2月24號咧，港鐵嘅人員咧查票嗰陣，一共犯了4100宗左右的个案，是涉及违规用这个2蚊搭车优惠的。成效方面觉得怎么 样？其实这里可以首先解释一下，就是运输署做的呢，它就是针对巴士啊、渡轮啊这些的公共交通工具。港铁呢，其实它查票呢，它就是不需要跟运输署一起的，因为本身根据港铁附例呢，就是港铁的查票组啊、车务人员呢，它自己本身已经是有一个这样的巡查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权啦。所以其实这两条数呢是分开的，加埋呢就代表由上年6月那个联合行动到而家呢，就总共找到6000多宗的一个违规使用的个案啦。咁其实两边嘅处理都系有唔同嘅，因为港铁咧，如果佢讲紧啲4000多宗咧，其实基本上咧，应该绝大部分咧就系都会收一个附加费嘅，即系类似一个罚款咁样。咁而家系1000蚊啦。咁如果系讲到运输署嗰边嘅嗰2000多宗咧，就喺而家现行法例下边咧，就基本上咧或者现行嘅做法咧，就基本上咧系叫佢咧补翻嗰个差额啦。即系例如佢本身要搭车6蚊嘅，咁佢用咗长者卡2蚊，咁咪补翻嗰4蚊咯，俾翻正常嘅车价，就唔即系。絕大部分情況之下咧，就唔涉及一個附加費啊，或者一個罰款嘅情況。咁好明顯，你見到兩邊嘅阻嚇力咧，係有一個好大嘅分別嘅。 嗯，點睇個處理咧？兩者手法咁唔同，嗰個阻嚇力又點樣？ 呢一個就係我覺得而家就係我哋喺法例上一啲係可以進一步去改善嘅地方嘅，因為其實喺港鐵咧，因為根據嗰個港鐵附例同埋佢哋嘅車票發出條例咧，就可以收一個咁樣嘅附加費，即係類似一個罰款1000蚊啦。但係如果喺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咧，雖然我哋嘅條例入邊咧都係即係如果你即係濫用嗰個優惠啊，或者係唔俾錢搭車啊。其實雖然都可以係可以有個罰款，但係嗰樣嘢咧就冇一個定額罰款嘅機制啊。其實你都要告，係去到法庭判咗，你先會有一個罰款嘅情況。咁啊，呢一個就係即係而家喺法例方面存在，令到兩邊雖然都係公共交通工具，雖然都係同一個行為，但係其實個處理係唔同咯。 嗱，張議員，因為時間差唔多，因為一陣都同你想講下，因為就算係揾到呢一啲違規嘅情況咧，講到只係得2宗啊，涉嫌違規嘅個案咧，轉交俾警方跟進嘅，這個都想揾你去評論下嗰個嘅數字等等嘅情況啦，同埋而家講到點樣去檢視呢個2蚊搭車優惠計劃嘅，轉頭翻嚟再傾好嘛？ 好啊， 張議員就係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楼市全面撤辣，全国政协委员、嘉华集团副主席吕耀东在北京两会期间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辣椒撤销，市场对后市信心增加，预料有需要人士会入市，但是他提醒国际环境比较复杂，置业应该量力而为，他亦都希望楼价可以平稳发展。吕耀东又相信，当基本法23条立法之后，只要沟通做得好，令到大家理解内容，外资来香港旅游和做生意的信心会更大。

一個政策方面嘅工具咧、okay. 去處理咯。 係、嗯，但其實關鍵係點樣判斷你揾到之後交唔交佢俾警方嗰度去處理咧？點解個數字得咁少咧？有冇一啲好清楚嘅機制咧？如果咁少，咁揾到有冇阻嚇力咧？又？ 咁我覺得呢個就係當個數字咁少嘅時候呢，再加上呢，其實你揾到其實你都係叫佢補返個差額呢，其實個阻嚇力係好低嘅，對於佢嚟講係冇一個額外成本，佢俾人捉到其實都係補返個差額啫，其實有咩成本啫，係咪？如果未俾人捉到，佢咪就賺到囉。咁呢一個就係當即係正正就係冇一個定額罰款嘅情況之下嘅一個問題。咁點解去到法庭咁困難呢？因為其實你去到法庭呢，你即係其實你要有好多即係你好多嘢，你可以話啊，我自己唔小心用錯啊，或者冇留意啊，拍錯卡，你有好多解釋，好多辯解嘅，變咗你真係入罪嗰個門檻係高嘅。 除咗講話係呢一啲嘅巡查行動之外啦，咁近日有關於兩蚊搭車優惠咧，就係、是、關注到以呢個計劃咧要檢討啦。咁因為都涉及嗰個嘅開支比較大咁。不過政府都話係無意取消個計劃嘅。如果真係要揾一個合適嘅運作模式，繼續要持續計劃落去，你自己覺得應該係點樣檢討？檢討邊方面？有啲咩方向可以諗咧？又？ 我覺得有幾個方向咧，首先嚟緊落油卡嗰度咧係會幫到啲嘅，因為而家咧其實我哋咧，你可以話即係而家仲係一個濫用嘅問題啊嘛，但係到咗落油卡嘅年代咧，因為嗰個實名制嘅，每一個都係跟一個人嘅，所以如果你唔係用緊，你等於你用緊人哋嗰張卡咧，其實某程度上唔單止係濫用啊，呢個根本上係一個盜用啊。咁就變咗，其實即係你有個合理解釋嘅一個空間，即係對於嗰啲盜用嘅人嚟講咧，其實細咗嘅。咁你更加係容易，可能即係例如去轉介法庭啊，或者點樣咧，嗰個門檻相對可能會低啲。呢個一方面啦，另一方面，我覺得其實都要睇翻具體嘅數字，即係我哋個查票究竟覆蓋咗個人群有幾多，當中有幾多嘅 percentage 係一個出現咗呢個濫用嘅情況。咁針對性咧，去可能修改法例啊，或者係加強嗰個執法。咁另一方面就大家都關心啊，短車長搭呢個問題啦，咁就係長車短搭呢個問題啦。咁我覺得都要係睇翻一啲數，因為其實政府其實應該係可以掌握到呢個情況嘅數字嘅，睇下究竟有幾嚴重，同埋咧唔係冇方法係可以喺經濟上去做翻個調整嘅。 Okay. 其實好多人都提啦，即係長車短搭點樣去解決個問題，就係分段收費啊嘛。不過呢個其實係咪真係技術上好困難去做到，定係技術上做到，但係涉及個成本好大咧？咁見到陳凡啦，即係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咧，都係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啦，佢提到話係咪可以參考易通行嗰個方式咧？你透過一啲科技咁想。落車嗰陣就自動感應啦，達至嗰個分段收費啦。咁技術係咪存在，定係有其他嘅考慮咧？如果要做分段收費， 嗱，技術方面其實分段收費就已經唔係啲咩新鮮事啦。咁呢個當然涉及到一定嘅成本，所以要計條數咯。就係如果我哋全部做呢個分段收費，咁個前期投資係幾多？咁政府同嗰個巴士嘅營運商點樣去分擔？然之後帶嚟嘅收益有機會去到幾多？所以呢啲都要比較具體嘅數據去拎出嚟，大家去做一個判斷嘅。咁另外一啲除咗技術方面咧，根本上我哋嘅補貼模式其實係咪可以即係有個調整咧？假設我哋對呢個長車短搭呢件事真係好介意，或者係覺得好嚴重啦，咁即係補貼嘅模式，而家我哋就係每一程，例如佢本身。車程是12元，咁我話佢自己俾2元，咁政府就補翻個營運商10元啊嘛。咁其實咧，會唔會另一種方法就係我哋攞翻一個平均票價？例如我哋嘅乘客根本上搭呢個巴士，佢平均嘅票價係8元嘅，咁我就每一程咁樣去補翻，即係補翻個差額咯，就唔係單獨用嗰一程，咁樣嘅話都有機會可以對沖咗或者係抵消咗嗰個長車比較多嘅一個情況。咁呢個其實大家係可以傾嘅， 即係用嗰程車定係整體全港市民嗰個平均個車價去計啊？先講個8元嘅意思。 用一个整体嘅全港市民平均搭车嘅车票去计嗰个补贴嘅一个金额系咯，咁就可以就唔需要去计，即系唔需要特别去计究竟佢系长定系短咯，系咯。 即系总之譬如一个乘客，譬如你先讲话平均嚟讲8元嘅，咁嗰个乘客搭咗俾2元，政府就补差额6元啊，系咁嘅意思， 好 似都 OK， 好， 系啊。 呢个其中一个方案，同阿张欣宇你倾到呢个先啦，多谢你。张欣宇咧就系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都系讲个2元搭车优惠嘅。有冇听众都关心咧？可以讲下你嘅睇法。而家话检讨点样可以持续咧，又唔取消个计划之余，又继续享用到呢一个嘅计划咧？有梁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啊， 早晨。 咁我都係講緊嗰個關於長車短暫嗰度嘅。 嗯。 咁咧，其實有啲小巴嗰啲咧，佢一 set 就 set 到個最高價錢上車噶嘛。 嚇。 咁嗰啲長者咧，就要譬如佢係俾最低嗰個咧，佢係要撳三四次先撳到。 嗯。 咁嗰個司機可能就或者乘客都會阻礙啦。呢個就其中一個點咯。第二點就關於巴士嗰度嘅。 嚇。 咁本身咧，佢只係響車即係一入嗰度即係。填滿咧先收費同埋翻派卡噶嘛。 嗯。 咁如果長者係坐喺關愛座咁先算啦。其實佢又要差唔多到站之前，我見到普通年青人啦，佢就會已經準備好要派曬卡噶啦。但係嗰啲長者一般都行動比較，即係有啲唔方便啦，或者嗰架車一路行嘅時候都好頓啦。 嗯。 咁變咗啲長者如果要走去車頭嗰個派卡咧，其實佢有危險咯。同埋啲有啲人係派完卡之後咧，佢就咁行，冇行埋一邊啊。咁變咗阻礙。咁呢個就係我自己睇到兩點，譬如話真係要佢派卡咧，其實都會有啲唔方便咁樣嘅意思咯。 即係驚做慢咗。但如果頭先話唔使喺車頭度拍咧，如果喺落車位嗰度拍又得唔得咧？ 咁可能就係佢哋會出現咗一個啲人亂咁派卡咯。即係我諗係擔心話，其實佢都唔係落車嘅。佢就拍咗，咁又冇落咁樣，所以我諗佢個設計就係響曬車頭嗰個拍，就唔會響落車嗰個拍。 即係等翻車長做翻個監察嘅工作喺車頭。係 啦 係 啦， okay. 即係佢會睇到噶嘛，因為啲人真係準備落車嘅時候就會伸曬去嗰門口嗰度啦嘛。 嗯， 係啊，就咁、是、樣咯。 唔該曬梁女士，仲有伍女士打上嚟喎，早晨。 係早晨啊。 早晨啊，請講。 我呢個計劃咧就想咧，就巴士公司同埋地鐵咧就另外整多一個收銀機。这个收银机呢就是专货两蚊那些长者搭的机来的。即是你要有绿油卡啊那些才对得响的嘛。 嗯。 即是你本身要持有这些长者的绿油卡两蚊。 就行那个专用的闸机啦等等人家就识别到你用那张卡啦咁。 冇错啦就不用搞那么多手续啦、 嗯。 只是巴士公司和这个地铁再重新整個呢個有收銀機咁啊點噶啦？ 但港鐵就易啲分咯，有好多個閘機，巴士你都係一個門口上噶。 係咯，都唔緊要啊！你都要嗰巴士嗰個收銀機啫嘛，最主要都係嗰個收銀機，你一定係嗰個構造咧係要寫明兩元長者收銀撇個機，係要持有呢個長者落油卡。 先用得嘅， 用得咁你系咪即系边个上车？你要揸住呢张卡先啊，响即系先有作用啊嘛，打落嗰个机嗰度系咪？ 长车短搭咧，咁如果长车短搭咁， 长车短搭一样得咯。 嗯， 你一样嗰个机系固定系两者两元收银机。 咁佢落车又喺翻嗰个机车头嗰个拍咁。 唔使噶啦，你一次上车两蚊啫嘛，收 咁咪如果嗰程车好长，咪又系继续长车短搭咯。 长车你都话冇所谓咯。 好、oh, 咁。 你而家我哋搭车都系啫嘛，你一上个两蚊嘟咗咯。譬如二十八零几嗰啲，咁我哋落车都唔使嘟脚。咁、 嗯、 已經完成咗一個任務噶啦。 OK， 好，唔該曬吳女士。不過而家就成日話，如果你一程車十幾廿蚊咁，但可能佢搭兩個站嘅，咁政府中間又要補個差。我話呢個就係講緊成日話長車短搭嗰個問題嘅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啊！ 1872311有關於兩蚊搭車優惠，而家話檢討有啲乜嘢嘅方向或者建議咧，可以打嚟講下嘅。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曾卓然，製作周偉業。 繁花是中国当代作家金宇澄的长篇小说作品，经王家卫改编成30集的长剧。繁花好好看，值得集体创作成为影视作品。王家卫亦是有名的作者导演，作品都带有强烈的个人风格。我都以王家卫作为作者的角度去观看繁花，重点就是看看他如何去执导处理一个长达30集的长剧本。 王家卫是电视台编剧出身，由影视传奇金国亮带入行，处理长短故事绝对不是问题。不过电影作者王家卫强于以画面讲故事，以留白和时空交错等的方式给观众创造想象，为大约两小时的电影增加多几重的时空层次。 那30集的繁花呢？王导演今次要讲的上海真的可以称作大河剧式的时代交响乐。 原著小说中作者金宇澄着墨更多的六十年代的故事，王家卫则基本上完全留白，交给观众自行补充。这个是一个非常精明的方式。事实上，内地的电视剧有关十七年时期的剧种甚为丰富，而平地起飞的上海显然是更新鲜的题目。 剧集繁花在叙事上集中一个比较短的时间，以男主角宝总和三位女角为主线，以高速发展的外贸与金融市场为背景，飞扬的上海黄河路为舞台，处处显出王家卫讲故事设计的顶尖水平。 剧集入面的前半是各种线索互相交缠，后半是花果飘零，各地开花，每个角色都有新发展，有如轮流转一般，亦都是描绘一个时代的好方法。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繁花》，作者金宇澄，由 Ink 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前預算案咧就宣布樓市全面設立一啲樓市調控嘅措施啦，咁全面設立。咁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咧早前就話，近日樓市情況已經係再度活躍啊，話睇到市民有更加多選擇嘅咁。佢亦都提到咧，預算案公布之前啊，本港嘅置業負擔比率咧下跌至到大約係67%，咁比起之前一個處於較高嘅位置七成幾啦，明顯係跌咗啦咁。佢亦都話咧係考慮到樓市辣椒嘅原因之一啊，呢個正正就係。预算案公布到现在，有报道都说一手成交超过1400伙，平均每日是超过140伙的。公布之前平均每日大约是10伙，有报道提到这个数字。请这位嘉宾跟我们讲一下整个市场的气氛有什么不同。经乐按揭转介首席副总裁曹德明，早晨。 早晨，萧生你好。早晨，大家好。 早晨，曹德明，可唔可以讲下设立之后，你见到成个市场嘅气氛有啲咩唔同？对于买家嚟讲，系咪好吸引咧？又 其实即系佢个不明朗因素就我哋叫撥除咗啦。咁其实见到个市场上咧，咁其实嚟紧咧就睇翻自己个收入啊，睇翻自己中唔中意嘅单位啊。咁就算好似系用家好啊，投资者好啊，国内人士好啊，或者系我哋叫系专才好咧，其实佢入市个态度都系积极嘅。咁所以你见得到呢个一手好啊，二手好咧，其实暂时嚟讲，我哋见到都系全方位嘅。咁但系可能大家都太兴奋啦，咁但系都要留意翻嗰个收入比率，因为我哋近排见到啲客咧，其实国内客个比例都有大概两三成度嘅。咁其实佢哋嗰啲收入咧，银行嗰边都系相对都系较为系审视会保守啲同埋紧啲嘅。 可唔可以讲头先你讲咗几类？有啲系用家嚟嘅，有啲系纯粹投资，有啲系嚟自一啲可能唔系即系香港永久性居民嘅咁。佢哋嘅嗰个比例系几多嘅咧？同埋都可唔可以讲下一手同二手市场嗰个嘅分别系点啊？系 一手我哋见到咧，其实国内客咧就好似即系个比例较为多啲嘅。咁喺二手裏面咧，就用家投資者我哋見到嘅，即係好似銀碼大啲嗰啲咧，就有啲係用家啦、換樓啦。咁細碼嗰啲咧，幾百萬嗰啲有投資者。咁有啲咧，直頭都未上到嚟嘅。咁喺市場上，我哋見得到有啲係一個人可能買三四間。咁其實我哋睇翻嗰個，就算個申請都好得意、好極端嘅，即係有啲客咧就直頭唔使做按揭嘅。咁但係有啲客咧，嗰啲收入都係相對係平穩，我諗佢都係較為積極啲。咁呢啲可能要小心。 二手市场方面咧，又有冇即系热烈翻咧？相比一手市场嚟讲， 二手都热啊，因为二手个成交量好似喺十大屋苑咧，其实唔同地产嗰、那个短期报告都睇到啦。咁其实个升幅都几犀利，即系几年来嗰个新高啦。咁如果你系一手计翻嗰个倍数都好夸张啊！即系其实我哋最新收到大概系1700多宗度，咁其实即系每日嗰个平均成交量都唔止系10倍咯。 你自己睇到嗰个交投量嗰个回升，算唔算都合乎预期啦？或者预期又会持续几耐咧？呢个情况系 嗰个交投量其实就系、是、好过预期添嘅，因为个市场上嗰个起动我哋见得几快吓。咁、因为其实个积压可能都摆咗较为耐少少啦。咁其实我睇翻个成交量咧，其实上年喺下半年嘅时候咧，那个价钱啊成交系明显系一路系咁跌嘅。咁其实将个价钱就向下推低咗啦。咁喺佢設立咗之後咧，嗰、那個我哋叫個觀望氣氛就冇咗啦。咁其實即係全方位啲客都入翻市啦。咁呢個較為仲有另外一個可能佢哋都預期嗰個利息嚟緊都可能會跌。 咁所以變相嚟講，佢入市相對較為積極啲。 嗯，估計持續到幾耐咧？呢個情況定一路都向好落去？ 要觀察。咁我哋諗咧，因為六月份到美國聯儲局有機會減息啦。 嗯， 減息之後咧，就可能個增長可能會再多啲。如果佢持續到係半年以上到咧，咁呢個就小陽春可能變咗大陽春咯。如果唔係，可能短時期爆發完之後，可能我哋叫後勁不繼咧，咁就可能。會較為細啲，咁所以你見得到，其實發展商嗰個角度咧，其實佢哋好似都唔夠膽或者係好誇張咁一次過係加好多嗰個價，都係我哋叫慢慢係將啲火係煲翻熱佢先啦。咁即係好似如果大家有中意食宵夜食嘅，都睇到啦，而家啱啱個爐塌着咗，咁佢都唔會一次過就係咁加好多碳，可能慢慢加上去啦。咁、 okay. 如果係咁樣加上去，可能會持續較為嘅耐少少。 嗯，其實嗰個申請按揭嗰個宗數同設立之前比個上升係點樣咧？係咪都係主要以永久性居民多啲，定係頭先你講嘅專才申請呢個按揭嗰個比例都多嘅咧？ 我哋睇到咧就係一齊都升，即、就、係、是、大比例都一齊升嘅。 嗯， 應該成大倍靚到啦，咁但係有啲我哋未見到一個成交就相對係比嗰個案申請就係快啲嘅。咁、 嗯、 但喺我哋內部睇得到咧，其實嗰、那個即係我哋講係非香港人咧嗰、那個升幅都係有嘅，但係非本港居民嗰度，即係好似啱啱都提過咧，即係專才啊或者國內人士或者其他人咧，其實個升幅都較為大啲，嗰、那個大概係由13% 升到23% 度，咁、 嗯、 都升成倍靚到，咁、嗯、即係相對翻咧，咁之前嗰個比例咧就應該係13%，即係等於嚟講係近乎是19到200比啦，咁依家你变咗系大概系37至64之间。 嗯，之前成日话啊，设立之后会唔会有一啲嘅反效果？例如就系话担心有嗰个炒卖或者炒风，会好似去翻以前嗰个情况咧？咁你自己预期会唔会咁咧？ 一定有啲啦，你话冇啊，即系大家都讲啊，呃人啦，即系始终嚟讲个市场上有投资者个次嗰、那个入市次嗰、那个叫咩次热度咧，就睇佢几高咁解嘅啫。咁、因为依家嚟讲，我哋见得到喺唔同区份，如果系价位银码细啲咧，其实大家如果有留意报章好，或者同 agent 熟都好，咁有啲三四间一齐去买嘅咧，咁、其实之前可能有啲，因为我哋叫系一个名嘅成交嘅客可能好有钱，咁、可能佢买嚟投资嘅，咁如果你话要交好多税嘅。咁有投資都長遠㗎，咁如果你講係三成嘅，講個樓價升三成都冇乜數位，再要加三年嘅租金都未必夠冚。咁、喺投資客嗰度咧，其實之前係好少，即係近乎係卻步，或者就係有啲係真係分支家庭就有興趣買下嘅啫。咁、樓價輕微向上升，咁遲早有人買啦。咁等你樓價跌嗰時，啲人都唔買。咁、但係依家咧就佢一來就跌咗兩成幾啦，咁有個別屋苑跌咗三成幾，即係相對地吸引啦。咁、你見得到嗰、那個。用家嗰個入市或者係炒家嘅入市嘅步伐咧，就會快啲咯。 嗯， 但我哋比較上嚟咧，其實炒家係始終係快過用家。 OK， 即係就想問一下，以前即係辣椒之前咧，就有摩貨嘅，即係所謂呢啲短炒套利啦。咁會唔會預期設立之後都會出現翻摩貨，或者會唔會都已經睇到啦？已經 摩貨嗰邊可能就暫時應該就唔會住，因為銀行嗰邊佢依家暫時嚟講，我哋收到都係暫時都好多銀行都唔做個 confirm 波，咁變相嚟講要做 confirm 呢個動作咧就唔係咁容易啦。咁但短炒咧就睇個客人有冇資金實力，可能短時間上咗會係敷皮，然之後先去炒咯。如果唔係咧，其實因為本身如果上咗會之後咧，其實銀行一般嚟講都有2至3年嗰個罰息期嘅，咁呢啲都係成本嚟嘅，我諗啲客人都要留意清楚啲炒價。 嗯 ，OK， 好啊，唔该晒曹德明，同你倾到呢度先。曹德明就系京乐按揭转介首席副总裁啊。咁讲到有关于咧，就系设立之后楼市嘅情况啦，包括见到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咧早前接受访问，都话近日嗰个楼市情况咧已经系再度活跃啦。咁亦都讲到当初话考虑设立嘅原因之一咧，就系、睇到嗰个置业嘅负债比率咧都系下跌到去67%嘅喺预算公布之前咁。咁啊，暂时倾到呢度先啦。今日千禧年代都嚟到呢度啦，外面气温系咁嘅，17度，相对湿度91%。